包学费，爸爸妈妈愿意去医院的话，我们镇里面现在不用给钱，小的那种可以领药，然后大的那些去八一的时候90%补贴，那医院里面有那个什么报销，我相信下一波的过来越来越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他要求当地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真巴行政村党支部书记边巴说，自己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既激动又振奋。 下一步呢，就是我们嘎拉村呢，桃花源景区的基础设施完善，村民的精品民宿打造，然后呢，我们全国各地的有过留照这个地方，然后呢，在我们以后的乡村振兴，我们呢保护生态，我呢一定要保护好。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昨天在北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别洛乌索夫通电话。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近日，两国元首共同宣布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为中俄关系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擘画了两国新时代合作蓝图。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推进双方务实合作。要进一步深化抗疫及疫苗合作，共同应对新冠疫情挑战。别洛乌索夫祝贺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并表示双方共同庆祝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是今年俄中关系发展的主线。俄方愿以此为契机，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将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中方抗疫取得巨大进展，俄方愿与中方深化疫苗研发、生产等领域合作。 决胜东京。 在今天上午进行的东京奥运会女子10米气步枪决赛中，中国00后选手杨倩以251.8环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揽入本届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这也是本届东京奥运会诞生的首枚金牌。总台记者钱程、朱宏源、曹美丽报道。 比赛进入到最后一枪，杨倩仍然落后对手0.2环。 加拉什那失误了，8.9环。 此前领先的俄罗斯奥运队选手加拉希娜率先开枪，只打出了8.9环的成绩。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杨倩这位00后小将的身上。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9.8环，杨倩顶住压力，最终以251.8环的成绩获得冠军，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拼下了东京奥运会的首枚金牌。《义勇军进行曲》也成为了在东京奥运赛场上奏响的第一首国歌。杨倩的夺冠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早前进行的资格赛上，首次参加奥运会的杨倩在实时成绩榜上一度跌出了前10名，最终以第6名的身份有惊无险进入决赛。杨倩告诉记者，比赛中她也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心态。 其实今天整个资格赛打下来，自己还是有一些没有放开，打得不够连贯吧，也一直是在调整自己的心态，就是不断地暗示自己，给自己一个积极的一个正面的暗示，不断去调整，不断去调整。 淘汰赛阶段，杨倩一直稳定在前3名，最终在最后一枪逆转夺冠。 最后一发就是也是因为特别紧张，然后有点憋得太久了，然后扣出去的时候 自己也感觉到了不是特别好，然后我以为可能就是输了没追上，然后回头的时候看大家都在为我欢呼，我才知道就是赢了，感觉非常的激动吧。 整场比赛杨倩的母亲施安芳一直在电视机屏幕前观看，当确认杨倩夺冠时，她的眼里泛起了激动的泪花。 激动兴奋， 感谢我们的教练，因为从小到大去体校了以后，本身都是教练在带着的，对他的性格啊、形成成长的路上，教练影响是最大的，期待他能够更进一步吧。 在今天进行的东京奥运会女子49公斤级举重决赛中，中国选手侯智慧以抓举94公斤、挺举116公斤，总成绩210公斤，成功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枚金牌。中国选手庞伟在射击男子10米气手枪决赛中夺得铜牌。中国三人篮球男女队也分别登场亮相，这是三人篮球项目首次登上奥运赛场。总台央广记者李行健报道。 没问题，6把试举全部成功， 3次抓举成功，3次挺举成功。中国女子举重49公斤级选手侯智慧用完美的表现为中国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上获得第二枚金牌，并以抓举94公斤、挺举116公斤、总成绩210公斤的成绩打破3项奥运会纪录。侯智慧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表示，此刻金牌的分量比杠铃更重。 举的时候这一次与以往不一样，这一次就全力以赴，让自己不留遗憾，这一次举得非常的爽，没有那么多杂念，觉得自己的梦想完成了，就是那一下特别爽。 在今天进行的其他比赛中，4站奥运的中国选手庞伟在男子10米气手枪决赛中发挥出色，以217.6环获得铜牌。中国选手张博文排名第6。三人篮球项目今天迎来成为奥运正式项目后的首秀，中国男队2站皆败，中国女队取得1胜1负的成绩。中国女队大比分战胜罗马尼亚队之后，遗憾不敌俄罗斯奥委会代表队，这支队伍也被寄予厚望。他们曾在2019年夺得三人篮球世界杯冠军。小组赛8支球队采取单循环的赛制，明天他们将对阵意大利队和法国队。中国女足在今天下午进行的第2场小组赛当中，4-4战平赞比亚队，最后一轮他们将挑战荷兰队。在刚刚结束的女子重剑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孙一文以12-8战胜俄罗斯奥委会代表队选手，闯入决赛，将冲击本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3金。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经过2年的努力，生猪生产已恢复到常态，猪肉价格连续5个月下降，预计全年猪肉价格将呈现趋势性下降、阶段性反弹的走势。总台央广记者李欣报道。 监测显示，今年7月份第4周，全国集贸市场猪肉价格每公斤26.2元，同比下降52%，比去年2月份的最高价59.64元下降了一半多。这是从今年2月份以来，猪肉价格连续5个月下降。对于价格的波动，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局长杨振海回应，经过2年的努力，生猪生产已经恢复到常态。 影响价格的根本因素还是供求关系。近2年来，在市场的拉动和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生猪生产快速恢复，市场供应明显增加。 不过，肉贵伤民，猪贱伤农。猪肉价格下降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好事，对于生猪养殖企业来说却并不利。杨振海介绍，最新的监测显示，6月份生猪养殖亏损面已经达到62%，猪价在成本线附近波动。 引导生猪屠宰加工向养殖集中区域转移，鼓励生猪就近就地屠宰，实现养殖屠宰匹配，产销顺畅。现在屠宰环节的费用占猪肉价格成本构成的比例非常低的，屠宰行业提档升级有利于降低屠宰的成本。 河南各地全力防汛抢险救灾，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正在逐步恢复。总台驻河南记者任磊平、河南台记者张晴报道。 郑州市的供水、供电、供气正在逐步恢复中。目前，郑州市9个水厂，除了侯寨水厂，其余水厂全部复产，高层小区用电基本恢复。 各地驰援的队伍还在陆续抵达郑州。今天凌晨，国网青海电力派出的支援队在奔波了33个小时后到达郑州。工作人员孙雨辰介绍， 有一辆车已经投入工作了，去那个郑州玉能热电有限公司进行一个保电工作，其他三辆车正在待命，目前暂定是在城西范围内进行安排。 郑州市区的交通也在恢复中，截止今天11点，郑州市公交线共339条，已恢复运营线路312条。一些外卖平台昨天开始在局部区域恢复配送服务。外卖员， 昨天第一天嘛，差不多都能跑20个。 一般现在的话是有补贴，是在之前基础上多加3.5块，在午高峰的时候。 被暴雨淹没数日的郑州京广路隧道备受关注。今天下午，记者在现场看到抽排水作业持续进行，水位已经基本见底。中国安能武汉救援基地排涝指挥员邓玉表示， 刚来的时候整个隧道是已经全部被淹没，然后一直到那个路边，经过3天2夜的排险，然后现在水位已经明显下降了，大概有7米多，南北两个隧道基本上都已经见底了。目前里面还有很多那个事故车辆，然后我们要边清边进行抽排水，然后边把这个车辆进行一个清理。 当前正值高招录取期间，多所在河南招生的高校通过设立临时困难补助、启动灾情应急资助绿色通道等多种形式，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受灾而影响学业。河南工业大学学生部部长黄泽峰说， 资助的金额呢是根据学生申报的家庭受灾的情况，申报受灾的现在是157人，这个数字可能还会再增加，目前各个学院呢和学生还在进一步的联系。 由于雨带北移，连日来河南安阳、鹤壁、新乡多地也遭遇暴雨袭击。据不完全统计，暴雨已导致新乡市107个乡镇受灾，受灾人口128.8万余人，救援抢险也在加紧进行。在新乡市红旗区牧野大道和平原路交叉口，受渭河溢流影响，牧野湖水位上涨，淹没街道，附近市民纷纷前来帮忙，他们带着编织袋、铁锹等工具帮忙加固岸堤。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武装部张涛， 都是我们这个新乡市的市民自发组织的，到在这里为咱们牧野湖筑到了一个人工的土墙，把这个城墙加固完以后，我们因为还有个灰线，还有一个卫灰，可能会有一部分人往那个地方两个比较重灾区的地方去支援。 教育部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心理健康课程将进入大中小学课堂，并面向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高校新生开展心理健康测评。总台央广记者李欣报道。 针对学生在学习、生活、人际关系和自我意识等方面可能遇到的心理失衡问题，此次通知加强了源头管理，对学校的心理健康课程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比如高校要面向本专科生开设心理健康公共必修课，原则上应该设置2个学分。中小学校要将心理健康教育课纳入到校本课程，同时注重安排形式多样的生命教育、挫折教育。为切实加强专业支撑和科学管理，通知明确要配齐强健骨干队伍。高校要按照师生比不低于1:4000的比例配备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并且每校至少配备2名，每所中小学至少要配备1名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冯继康介绍，下一步将整合多方的资源，形成教育合力。 对专职教师每年应进行不低于40学时的专业培训，中小学心理健康教师享受班主任同等待遇，各高校要将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要纳入专职辅导员的序列进行有效管理。 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23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2例，本土病例13例，其中12例在江苏南京，1例在四川。据了解，南京市在完成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的基础上，将适时开展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总台驻江苏记者景明、徐大为，江苏台记者童森报道。 南京市新增的12例确诊病例，其中3例为轻型，9例为普通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4例，16例感染者均为机场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密切接触者。截至目前，南京共有本土确诊病例35例，共有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8例。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杨大锁： 35例确诊病例均在是我们的南京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治疗，生命体征平稳。18例无症状感染者也在我们第二医院汤山院区集中隔离和医学管理。 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南京市江宁区今天新增3处中风险地区。目前南京市江宁区有高风险区域1处，中风险地区23处。25号7点开始，将在南京市域边界公路设立查验点，对从公路离开南京的驾乘人员进行核酸阴性证明的核验和健康码的查验。南京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郑春发： 对，健康码是黄码，不能提供48小时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我们将予以劝返。对健康码是红码，将引导至就近的集中隔离点进行14天的隔离医学观察。 据了解，南京市在基本完成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的基础上，已经启动重点地区重点人员第二轮核酸检测，目前正在优化组织，适时展开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 历经曲折追索过程，流失海外近一个世纪的天龙山石窟第八窟北壁主尊佛首，今天上午在山西太原回归故土，正式入藏山西省天龙山石窟博物馆。总台记者岳旭辉、张说弟、丁飞报道。 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是我国石窟雕塑艺术史中的瑰宝。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石窟遭到大规模的盗凿，超过240尊雕像被盗。从2011年开始，国家文物局组织开展中国文物的流失海外调查，积累了90多万条数据。天龙山佛首回归正是中国文物追索返还工作的一个成功案例。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文物返还办主任邓超： 看似是几个月的追索返还，背后是十余年的我们的专家学者科学研究基础工作，最后厚积薄发的结果。这次回归再一次彰显了中国政府追索历史上流失文物的坚定决心，更是所有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做的一个心意相通的事情。 为了避免放置原位后产生风化情况，佛首将在博物馆内恒温恒湿条件下永久展出。天龙山石窟博物馆馆长于浩： 我想呢，这是流失海外第一件回到天龙山原属地的这个石窟文物，我们一定要把它保护好、研究和展示好。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多家银行近日陆续发布新的曲线交易手续费标准，工农、中建交和邮储六大银行均宣布，从明天起暂免收取 ATM 同城异地跨行曲线手续费。浦发、兴业等银行则从明天起将 ATM 同城异地跨行曲线手续费统一降低到3.5元每笔，并对助农取款等业务予以免费。 台风烟花正来势汹汹向浙江沿海逼近，浙江省防指今天12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相关部门和地区将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变化情况，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工、停课、停市、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科研人员近日利用红外相机，在林芝市察隅县北部地区拍摄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雪豹的珍贵画面，这是林芝市首次在野外记录到雪豹活动影像。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世卫组织数据，截至北京时间23号23:11，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19,284,407例，死亡病例升至4,136,518例。请听报道。 东京奥组委当地时间24号公布，奥运相关人员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7例，至此，感染新冠病毒的奥运相关人员累计已达123例。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 日本全国23号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225例，其中东京奥运会举办地东京都单日新增1,359例，连续4天日增超过1000例。尽管国际奥委会强调这是一届展示团结的盛会，但对于运动员来说，如何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 英国卫生系统当地时间2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在7月8号到15号的一周内，英格兰地区和威尔士地区有近62万人被告知曾密切接触过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需要自我隔离。数十万人在同一时间需要自我隔离，造成多个行业员工短缺。总台驻英国记者康新东。 英国多家连锁超市发表声明称，因自我隔离造成的人员紧缺情况已经影响了超市的运营，一些货物不能及时得到补充。铁路公司表示，可能不得不减少车次，以应对因自我隔离造成的员工短缺问题。因自我隔离的员工人数激增，西米德兰斯铁路公司和伦敦西北铁路公司上周取消了600个车次。伦敦交通局表示，因300多名员工自我隔离，本周末将关闭一条地铁线路，其他线路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23号宣布，将终止美墨边境拉雷多地区的2项边境墙合同。总台央广记者韩萌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美墨边境墙建设已经停止，该部门会继续审查所有已暂停的边境墙项目，并正在确定哪些项目可能是解决生命安全、环境或其他要求所必须的，以及在哪里进行环境规划。美国总统拜登在上任第一天曾发表公告称，边境墙就不是一个严肃的政策解决方案，并下令对相关项目进行审查。自拜登出任总统以来，美墨边境墙项目也一直处于停工状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滕建群表示， 从目前来看的话，这堵墙其实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而且某些修好的美墨边境墙呢出现了质量的问题，不堪一击。所以现在来说的话，拜登放缓或者推迟或者取消这个计划呢，应该说是理所当然的。已建的话他不会拆除，但是呢他不会再投放新的资金，也不会进行新的招标工程，那么利用现在这种建好的墙呢来维护边境的安全，仅此而已。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当地时间23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总统拜登的支持率降至50%，比6月支持率下降了6个百分点，为就任以来新低。同日公布的另外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4%的美国人认为，针对非洲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歧视在美国很普遍，这较2016年的61%上涨了3个百分点。 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23号证实，美国在过去几天在阿富汗各地实施了空袭，以此支持阿富汗安全部队打击塔利班。塔利班表示，美军此举违反了此前与塔利班达成的多哈和平协议，会带来后果。 巴基斯坦外交部23号发表声明表示，印度政府利用以色列开发的飞马间谍软件监听包括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在内的多国政要，巴方呼吁联合国对此进行彻查，而印度政府对于利用间谍软件的指控进行了坚决否认。 当地时间23号，海地为遇刺总统莫伊兹举行葬礼，然而活动被附近的枪响和抗议持续打断，局面混乱。一个出席葬礼的美国高级代表团不得不提前离开，其他政要则躲进车中避险。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童林、王远、张浩森，主播玉磊、舒心。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I just wanna